刚刚可以把那个忙碌的行程稍微收拾一下，因为太累了。看他朋友圈天天飞来飞去的，就那个 ID 天天在换地址，天天在换的。 我感觉龙少都瘦了， 瘦了吧？ 累瘦的， 累瘦的吧？ 那就好， 就非常的无奈，笑着活。 其实龙少是特别喜欢旅行这个本身这个事情的哈，而且成为职业的 KOL 之后呢，他会有很多的体会哈。一般去加拿大呢，各位会体会不同的风格。龙少是刚刚十月五号才从加拿大回来， 哎， 这次的收获多不多？龙少， 多，因为非常奢华的一趟旅行。 奢华， 对， 可以用奢华来形容， 真好， 真好。当然，我们并不是宣扬奢华， 对对对， 但是呢，这趟旅行本身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 对， 怎么样会觉得让你印象深刻呢？这一趟行程，简单说一下啊。 这趟我是因为是去的那个加拿大 BC 省。 哦 ，BC 省， 对对对。 OK, okay。 然后我们常听到的温哥华就是在这个 BC 省， 是， 对， 嗯。 然后非常漂亮的地方， 嗯。 然后我去了两，主要是去了两个城市 ，OK。 一个是它的省会，这个就是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 然后就是，然后其次就是这个经济最富饶的这个温哥华， 温哥华。 哦、 两个城市完之后呢，我坐上非常非常有名、非常非常奢华的火车 或、哦、列车。 对，这火车票价大概人民币就一万五左右吧。 What？ 然后就两天时间， 一万五千块钱， 一万五两天， 是全程都在火车上是吗？ 啊，不是，这个火车是白天运行 哦， 然后晚上就把你安排在什么希尔顿啊、古堡呀、 啊、 这些城堡，让你睡一晚 上。啊，我知道了，一万五还包括住宿， 包括住宿、 啊，包括住宿，对、 哦、，OK OK， 哦，那是可以想象了，哦、可以想象了，哦， 还算可以是吧？ 还可以，还可以， 算可以， 但是算是也不便宜了， 当然不便宜了， 对，两天时间嘛，对 对， 嗯，然后其实我们会觉得这趟行程当中一定有很多，因为也许是邀请，也许自己去玩的一个行程哈。如果大家想就赶这个列车的感觉的话，十分钟资讯之后，龙少一定会他自己精彩的分享哈。 是的，这个列车是不是都是金碧辉煌的呀？ 对呀、啊，那个装潢是什么样子的？ 啊、 速度是什么样的？服务是 卡风， 对，服务是什么样的哈、啊？我们都很期待哈。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对对对，你看都知道了。哎呀，太棒了！ 我们还有个口号呢， 还有什么？ 哪爽就去哪儿。 他这个对不上了。 你来吧， 旅行五件大。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啊，看到这个名字呢，到了一定非常的关注了哈、 嗯、 因为他喜欢这个地方。 我喜欢 故宫博物院北院区开建。 哎，是的，那昨 天建设的建 啊、嗯、故宫博物院迎来了93岁生日， 93了， 一座新的别院北院区项目正式启动了。2020年，这座文物展陈面积超过紫禁城的园林式博物馆、哦、将开放文物库房展示区。 库房都展示了， 库房都展示了啊， 打开了，打开了。 2022年6月全面迎客，预计年接待客流是300万人次。 是的， 对。 大家说这个北院区哈、啊，到底怎么到达呢、 嗯？ 是可以有地铁站的哦。 哦，太好了。 是的，这个太方便了哈。我们了解一下，进入新世纪以来呢，故宫经过7年藏品清理和3年可移动文物的普查， 嗯， 使在这个藏藏品总量由原来的近100万件增至186万件啊，其中珍贵的文物占到了90%以上。 嗯， 但是呢，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场地等等的哈， 嗯、 展出藏品。仅有2%， 哎呀， 仅有2%啊！ 是的， 同时故宫年流的客量呢，去年增长到了1670万人次， 嗯， 成为目前好朋友们世界上唯一一座每年接待观众人数超过1000万的 museum 博物馆。 自豪吧，非常好， 真的是哈， 嗯， 这个单霁翔院长也说了， 是吧？ 哎呀，北院区的建设将缓解这些压力， 分一些客流过去。 是的，是的， 嗯， 同时呢，这个你像北院区。南林颐和园、圆明园景区、北望长城、十三陵等世界文化遗产地、 嗯、 根据北京城市发展的规划，这片南沙河流域将形成绿化旅游景区、 嗯、 像市政道路、公共交通、地铁、轻轨、排水还有燃气、供热、电信等基础设施都将是配套建设的。 是的，而且目前地铁已经规划在此设站了、 嗯、 哦，大家不用那个找停车位什么的麻烦哈。 挺棒。 对，单院长还说，北院区方案征集过程就明确建筑不能追求新奇特。 哦， 目前地面的拆迁等已经完成了，项目正式开展现场地质勘察和考古的勘察。初步勘测呢，地下埋藏物不多，但仍需要细致的发掘，还在挖掘当中。 对，你再挖一挖，看能不能有没有什么 宝啊，是吧？挖出来，别把它埋在里边。 真的是我们这个北京这个寸土寸金哈。 是啊、而且呢，像什么古典花卉养殖中心也将落户， okay, 落户了， 各种牡丹、各种月季、各种山茶， 对， 没有进口的，全是古典的。 至于花粉过敏啊，朋友们，那是的哈。还有一个未来可期的事情哈，北院区将与故宫本院统筹规划，到了2020年那年呢，北院区一期工程完成，文物医院率先开。 哦，文物医院， 很新奇的名字哈。 是的，是的，我觉得真的是各种新奇的东西都来了， 是吸引大家去。 对，等待着2020年一睹它的风采啊。 是的，那个第一条来自于这个故宫博物院，第二条呢来自于这个北京的公园的事儿哈。 是， 有15家公园呢，现在达成一致的信息，说是缓期扫落叶，供大家欣赏。因为落叶落出来之后呢，你扫就没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这个落叶缤纷的这种浪漫的感觉哈。 是的，而且现在 拍个照。 对，现在还告诉我说，八达岭森林公园进入了红叶，这个时候最佳的观赏季，各位去赏花一下。 太好了， 是是是啊。 西山永定和文化带上的15家公园、风景区昨天承诺要缓扫落叶，留出一条彩叶观景带供市民欣赏。 我们点赞， 点赞，点赞啊！据悉呢，今年北京的金秋彩叶景观有望延长至11月下旬。 嗯， 这是记者昨天从西山永定和生态文化论坛及金秋彩叶季发布会上获悉的。 哪些地方呢？就是落叶缓扫之举呢？咱们举几个例子啊。 好， 海淀区的圆明园遗址公园的银杏大道， 丰台区北宫国家森林公园行龙谷景区等国庆期间也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居民的参观。他们都不扫啊。此次呢，承诺缓扫落叶的公园还有 什么？ 园博园、妙峰山、八大处、十渡骏马河乐园、南海子等15家公园啊，都在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 是的，其实我们会觉得这样一个好的承诺是满足市民。有些朋友确实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落下叶子来之后呢，工作太忙，要送孩子上学下学接孩子，去了之后扫光了 啊、 这个季节没来过，感觉 对， 只有光秃秃的一片，不好看。 是的，是的，怎么说也得留一点这样的记忆嘛。 是的，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哈。第三条来自南方的事情哈、现在很多的这个朋友会关注这个霸座这事。 对，怎么就是我真的是挺纳闷的，为什么一定要霸座？又不是说没有票， 你是买了这个车票啊？你就对你的号坐就好了嘛。 是的，这是一个不理解的。如果你要说没票，你还占人家座，那你就更 是 那什么。 是的，是的。广东呢出台了法规，霸座将被严惩。怎么个严惩戒制呢？个人将处500到2000元的罚款。 对，我个人觉得罚款只是一方面啊，还得是有一些强制性的措施， 是黑名单什么的。 是的，近日呢，不断爆出火车霸座事件，引发了关注。让人气愤的是，霸座行为后紧跟着的往往是乘务员、列车长先后劝说无效。 是的，他们都非常有那个劲儿哈。 对，网友呼吁了，说这样的行为需要法律更强有力的约束啊，你光劝说有什么用呢？铁路旅客乘车不对号入座、强占他人座位的行为将有法律的紧箍咒， 有人治你。 对，乘客乘坐高铁或火车强占他人座位，究竟是法律问题还是道德问题，一直受到了社会关注和争议。此次广东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的条文当中就对旅客的相关乘车秩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是的，这个条例呢自2018年12月1号起实行，其中明确说出了旅客应当按照车票载明的座位乘车，不得强占他人的座位啊。而且说是因为铁路运输企业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车票实名的购买查验制度，公开的纸质电子车票的使用规则，无有效车票所记载身份信息与本人真实身份信息不符的，铁路运输企业有权拒绝其乘这个我们的高铁及列车哈。旅客应当按照车载明的座位乘车，一定不能强占他人的座位哈。 是的，是的。另外呢，这个条例当中还明确了4种危害铁路安全的行为。 比如说 围堵列车、阻碍发车，或者是采取强行登乘、拒绝下车等方式影响列车运行的。还有在铁路线上放置仪器障碍物，或者在铁路线路上飞行无人驾驶就是无人机什么的。以及影响车辆行车安全的物品抛掷等等都是不行。 是的，是的。而且有些朋友啊，一定要严格禁止在吸烟，在列车上吸烟哈。列车的禁烟区域内吸烟或者能够产生烟雾的香烟替代品，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就是那些电子烟是也是不允许的， 也是不允许。 大家一定要忘记。 对，如果要是说 发生了以上这些禁止的行为，将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对单位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500以上2000以下的罚款。哦， 是的， 对， 还有单位呢。 对， 你如果你是这个单位的一个机关人员， 哎，这个我觉得还是挺 对吧， 挺好的啊。 是的，其实联系起来了哈， 联系起来了。 是的， 开除。 那开除啊。第三条，一二三条是国内的信息哈，第四条是日本和第五条泰国的信息。 来， 这条日本呢，其实很多朋友觉得日本的交通呢非常的方便哈，坐过那个比如说 JR 线呐、地铁线啊，对对对。今天我们看到说，为了方便国外的游客，日本公交车编号将改成数字哈字母。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贴心。我没有在日本坐 过 公交车。这是一个报道说，为方便外国游客，日本国土交通省宣布将在2018年的10月内公布公交车的新编号指南， 是 用不超过4个的数字和字母为公交车修改编号。我觉得这个很贴心了啊。 是的，你看，说据报道呢，新的编号是由各公交客运公司负责修改，将用英文字母表示公交车行驶方向和路线啊，英文字母表示这个，用数字表示终点。在同一地区有多个客运公司的情况之下，还需要各公司之间协商调整，避免编号的重复。最终确定的编号将被标在公交车的车头、车身以及公交车站站牌的醒目位置，以便外国的游客能通过编号准确、快速的分辨该乘坐哪班车。 是，这个日本国土交通省的调查也显示，虽然目前已经有一小部分的客运公司在修改编号，但是仍然存在着各个公司间编号重复、 对对对， 或者编号中有汉字等问题。 怎么办？ 其实我们倒是希望你有汉字、 对，我们能看得清楚啊。 是的，那相关负责人指出说，目前日本人口在不断的减少，是否能让更多的外国游客乘坐公交车，甚至关系到部分线路的生死存亡。 是的， 因此呢，我们必须快速推行公交编号。 是的，那个政府说呀，为了迎接2020年的奥运会，东京将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编号指南，对外国游客乘坐次数较多的公交车路线尽快完成编号工作，因为确实奥运会是一个大的任务哈。 对，到时候就不光是中国的游客，全世界游客都会在， 纷至沓来了。 是的，大家还是要这个照顾到所有的朋友。 是的，第五条是泰国的一个情况哈。 嗯， 曾经呢困住少年足球队的溶洞那个事情哈，最早1年后开放给公众哈。 对，那日前呢，泰国国家公园及野生动植物保育部门透露说，目前暂时还没有计划重新开放清莱府睡美人岩洞。这是睡美人啊， 是 最早可能至少要1年以上才能够让岩洞重见天日。 我们回到6月23号那天，泰国少年野猪队的12名队员和25岁的教练伊卡普尔在进入清莱府睡美人岩洞探险，后来因为雨季洪水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啊。多支来自于泰国国内外的救援队经过近10天搜寻到了他们，最终由外国潜水专家及泰国海豹突击队成员组成的潜水队伍在7月8号至10号分批将他们救了出来。 是的。据报道呢，泰国国家公园及野生动物这个保育部门的负责人说了，虽然不能进入睡美人岩洞，但是呢从12月起公众将允许进入和参观岩洞附近的地带。对，他说来自矿产资源部门的人员呢也将在明年展开检查工作，以确认岩洞是否可以安全的重新对外开放。 负责人还说，我们无法准确的说检查需要多少时间，或是岩洞何时重新开放，但整个过程或许超过1年。他还说了，当岩洞可以重新开放的时候，公众也只能进入岩洞的一小部分区域，不再像以前那样通到10公里到达岩洞的尽头。 哇，这个还是安全考虑嘛。 是的是的，今天资讯汇报完毕，时间来到了11:48，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龙少龙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To make you sorry, start my life with someone else. I got ways to make you fall, tell you all things that I lied about. I got ways to make you mad, just laughing at the girl sitting on your lap. I got ways to make you sing my songs and ones I ain't written yet. I got parts you've never seen. 11:49:33，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这鼓点一起来，就想出去耍一耍， 是的， 玩一玩哈， 一定要去旷野的地方， 阳光灿烂的地方感受哈。加拿大，我想问问刚刚回来的龙少哈，天气状况怎么样？ 哎呀，像冬天了已经， 冷是吗？ 冷啊、 对， 哦。 穿比较厚的衣服、 哦、 对，尤其是我这趟因为是坐火车、 嗯、 看遍了一年四季、 哦、 好爽啊， 在车上穿短袖出门冻得瑟瑟发抖， 是的， 然后穿了件羽绒服， 哦，那个温度在5度左右吧，大概是不是， 嗯，对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嗯，白天如果有阳光的时候、嗯、可能还在15、20、25， 还可以， 嗯，那个还行，但是后来就 转瞬间就到0度了，这样子， 哇，就属于早晚温差特别大的、 嗯、 这个纬度，好像加拿大都是这样子哈， 是的，是的， 但是天气一定非常好，是不是？ 阳光明媚吗？ 阳光明媚，非常漂亮， 能见度30公里以外呢， 对。 跟今天一样吗？ 十日见十九山吧， 咱们就是30公里吧、哦。今天、 哦、我们可以看到海峡对面的美国， 哦，真的呀？ 对的， 都已经跨国了啊！ 确实非常的好空气哈、 嗯， 好山好水哈。 对， 好多人说呢，好山好水，接下来就是 好 寂寞， 好无聊。 有吗？有没有感觉？ 有无聊吗？这次？ 嗯，看。你想体会什么样的这种感觉了？ 嗯， 因为我去两个城市、 嗯， 它的那个风格截然不同。 哦， 不同， 对， 风格不一样哈。 对，它仅仅隔了一条小海峡， 小海峡 一边一个 啊、哦， 一边是这个它的省，就是 BC 省的省会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 对，听着名字就是精致、优雅的。 对， 感 觉像一个偏女性化的、嗯、这样的。 下巴很尖的。 对，维多利亚， 对 对，他就是那种比较典型的慢生活 哦。 对，然后像那个赵又廷 啊、哦， 一个演员赵又廷， 对，他就在那出生的，就是跟他本人气质蛮像的， 哦、 是吗？哦，原来是这样哦，有留学背景的哦。 对，海峡对面的话就是那个温哥华， 温哥华，温哥华的感觉是什么样？ 温哥华就类似于中国上海的那种地位 哦， 对，你能想象得到，就是 很潮，很国际， 就什么都有，很综合， 时尚多彩，然后可以买买买 啊、哦，太棒了。 像那个维多利亚的话，可能晚上。天稍微一黑点，街上就没什么人了。 嗯、哦，都大家各回各家。 对、 嗯、 对，然后温哥华就是晚上12点的时候，你感觉哇，车 大家都出来了， 都出来嗨嗨了。 你更喜欢哪个风格的？ 其实我还是这两种风格都不一样啊、嗯。我个人可能更偏爱温哥华吧。 对，像那个吴亦凡就是这个，应该就是温哥华这边的。 哦，他们两个风格还对对 对, 对。 其实跟这个城就是环境造就人， 对，跟城市气质很像，对， 很像，嗯。 是吧，就哎，你没什么，你没什么事儿，周妥，你挺好的，你生活在一个小山村，挺好的， 是啊， 父老乡亲， 莲花乡吃水沟着，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对，像我们在温哥华的话，就是因为它比较那种很英伦的风格 哦， 然后所有生活都是很精致的，比如说像我们去的一个、 嗯、 花园， 花园， 对， 花园， 各种花园就是很舒服，嗯、 是在温哥华这个城市当中， 不对不对，是在那个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 各种花园， 对，然后最出名叫做一个叫做布查特花园， 布查特， 对，它一直都是就是全球四大花园之一， 哎呦， 哦， 非常美，它曾经只是一个矿坑， 矿坑啊， 一个大煤矿矿坑， 哦， 然后对，然后就靠那个矿主夫人的一双手，然后就把 灵秀。 对，做成了一个非常全世界知名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 这是一双怎样的灵巧的手、啊？ 真的是 对 创造美好的手， 对， 在矿坑里面 对劳动人民的手。 他真是家里有矿啊！ 啊， 对，家里有矿， 家里有矿，这也是侠地，你知道吗？ 成了一个花园， 对，然后 十大花园到底怎么样一个样子呢？大概是一个。 一般你一说就是给植物学界一说 植物学界、啊、 或者园艺界你说布查特花园、哦、他们说哇 哦圣殿 对网上一搜一堆美图就那种很典型的 大家赶紧搜搜去 对、哦、很漂亮就是、 哦、 各种风格然后很英伦、 嗯、 然后草地啊、 嗯、 然后 不是煤矿吗 巨大 没有黑的了是 巨大吗、 啊、对没有黑的了、 哦、 就是全都种布、 哦、 那布满了各种绿色植物 好漂亮 然后造景非常漂亮、 啊、 非常有气质、 哦、 然后非常有这种人文特色的感觉 就是顶级就对了顶级 对顶级园艺设计师就是这个矿主夫人 对对 对 哇、 嗯哦、然后对然后像还有就是可以品酒 哦 品酒 品酒在那个 维多利 亚 对、哦、去他附近那个考伊特山谷 哦考伊特山谷 对对对然后里面种满了很多的这种 葡萄 对、 哦、 我们去那个葡萄酒庄园一个苹果酒庄园、 哦、苹果酒葡萄酒 对对还有苹果酒 嗯苹果酒怎么样尝了吗 哎尝了、 嗯、 酸吧甜吧那种感觉 嗯怎么说它是它种了很就是大概有20多种苹果 哦，不同的苹果， 苹果啊，后会酿 国光， 嗯， 对， 对， 对， 可以酿不同的这种 蛇果， 对，可以酿不同的这种甜度的苹果酒， 对对对。 但是它苹果，因为它主要是来酿酒的，所以它长相可能不是给你卖的那种那么好看 啊，不是那么圆， 哦、 不会那么大、 哦、 那么圆，对、 哦。 然后大多数，比如说不管是葡萄酒还是苹果酒，他们的葡萄看着苹就那种 酿酒用的这种水果 是 吃来都会酸一些，因为它会油曲里面的这种 没错， 化学物质这样子的。 想问一下，咱们也猜猜哈，在维多利亚这个地方，苹果酒和葡萄酒哪个更贵一点？苹果酒喝的少，我想想，苹果酒是不是更贵一点？ 我觉得苹果酒喝的多， 你觉得呢？ 我觉得葡萄酒吧， 葡萄酒贵一点哈。 对，葡萄酒因为有市场，就 是 大家可以定价。因为我不太懂这个苹果酒，葡萄酒一般是有很多种门道在里头， 当然， 然后价格就会 年份啊， 然后那个产区啊 ， 对，新世界、旧世界啊， 对，区别啊，那边属于新世界 的酒，对，不需要很长的醒酒时间， 对，苹果酒就没有那么复杂的体系，所以可能价格就上不去。 这两个庄园离得近吗？葡萄酒 很近 哦， 对。 啊，那这一天真的是微醺呢。 对啊， 品酒啊， 种苹果的那个果农岂不是就一年收成？ 对，园丁，对， 园丁，对，园丁来证， 可以住在里面吗？ 哎，可以。 哦， 他也办成那种类似像民宿那种感觉。 那太好了， 好爽。 对，然后也可以野炊。他其实这样子，就是在那个品酒室的外面，然后那种山色之间， 是的，大自然当中， 帐篷区，对，你可以在那儿搭帐篷，开着房车过去。然后可以住房车里面，也可以搭帐篷，然后他会提供那种比如说厨房 哦， 那种公共厨房， 煎个牛排呀， 对，煎牛排， 做个东西什么的， 对，很舒服。然后就是老外就很吃这一套， 是的。其实你也听维多利亚这边的一个风格，有顶级的花园，有非常好的这个葡萄酒饮酒的 庄园，对， 都是休闲的，都是很有非常布料享受生活的。 对啊，还有观鲸。 还有观鲸鱼， 观鲸鱼 哦， 对，是就是我去全球很多地方观鲸过，但是 就是 维多利亚和 维到底跟维多利亚怎么观鲸 非常容易看得到，就是 时间的问题哈，我们稍微休息，对， 好， 说的太开心了，下面的怎么观鲸马上送上。 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晶莹的浪。 脑洞大开的环保。 真人秀，炫互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65%，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坐在一个去观鲸的大船上啊，听见这样非常舒适的音乐呢，你会觉得跟这个世上最大的哺乳动物邂逅的一瞬间， 对啊，感受碧海蓝天，惊涛骇浪，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3、2、1，真好。 对对对，非常好哈。 对， 今天我们要跟着一起去感受温哥华或者那个维多利亚真好氛围的，就是我们的龙少，欢迎 龙少。 大家好。 对对对，今天我们要就上面的太快了。讲到观鲸那会儿呢，戛然而止， 这是戛然而止。 对对对， 不行，我们还没听完呢。 说说观鲸的这个感觉哈。 对，就是我去过全球很多地方观鲸，但我觉得这个维多利亚这观鲸真的是几率太大了，看到就是鲸鱼的这个几率。 是吗？ 对，基本上 鲸鱼池， 它不就是一个小海峡吗？ 对，所以就是鲸鱼啊、海豚啊，就很爱往那儿游，真的是很容易看见海豹什么的。 乐园， 对。 加拿大对动物这个保护也比较好，估计也是这个原因 啊，有可能。对，没有人去猎杀他们。 看到的鲸鱼大概是多大的，什么品种，有没有说呀？讲到原上说 虎鲸 最聪明的鲸，非常厉害。虎鲸 对 很凶猛，但是它智商很高的一种鲸鱼， 智商很高，然后名字直译就是杀人鲸。 是的是 对，直译很大， 经常结伴出行，他们厉害的， 结伴群寻。 对 这个海峡居然能看到这么大几率能看到虎鲸。 对，非常大。 多吗？就是一条接一条吗？ 我们大概看到了3、4条，我觉得还蛮运气还蛮好的。 可以了，离咱们多近呢？大概有多近？ 非常近。这怎么 有咱们的距离吗？ 这么近，他就把我吃掉了。 对，那没有这么近。 对，没有这么近啊。 是是是， 能拍得清楚。 很清晰。 大多数人来说， 嗯， 你想拍的时候已经拍不到了，就是他真的那种 速度 甩个尾巴呀，突然间跃出海面下。不过我拍到了，我觉得还挺好的。 是的，是的， 哦、 专业的摄影师、 哦、这样的 对 对 捕捉、哦。 是的，就是把那个架在那儿，什么时候出来什么 赶紧拍， 对、 对对对， 是的， 拍视频比较容易。 一般观鲸的时间是多少？你们去出去看鲸的时间是、 啊？我们是上午出去的， 哦、上午走。 季节的话，我具体不太清楚。 OK OK，、 嗯、 反正在维多利亚这个地方呢，又有酒庄可以品， 是 花园可以走一走。 哎呀，而且这个我感觉这个地方很闲适， 相当好， 就整个都是偏英伦的那种感觉， 很舒服， 很舒适啊。然后去到温哥华之后给他气 啊，然后还有那个像什么下午茶、嗯 哦， 可能都是在 BC 这一块 啊。对，下午茶维多利亚也可以，尤其是那个花园里面下午茶， 哦、 哇、 哦， 很高级 啊。就是刚刚那个顶级花园， 顶级花园对。 哎，那有个问题，会不会很贵呢？ 或者价格是不是也是很？ 嗯、我觉得价格还可以。合人民币大概看七八十一套，我觉得还算很可以了。加就是加拿大的物价， 七八十一套哎， 对对对， 合人民币七八十一套， 很便宜， 那是很便宜了。 很便宜，很便宜。 咱们就是、 哦、 某些就是北京某些地标性的建筑，不是地标性的这个地方的下午茶，就多少钱？ 是啊，对啊，你比比就是很值得哈。 嗯、 对， 其实我们会知道，从温哥华是坐列车到的班夫，对不 对, 对？ 先说一点点温哥华，我们还有十七分钟可以说温哥华。你刚说温哥华是非常像上海一样的城市。 对对对，适合买买买 哦， 比如说 超级现代化， 对加拿大鹅 哦，那个 我在维多利亚就没有买到，但温哥华就肯定 有、哦、真的是价格很亲切吗？ 其实并没有， 跟我说说呗。 我去了下子，我买了两件， 两件 对，然后所有衣服基本上都是合人民币啊，就是五千人民币左右 啊。 没有太贵、哦、没有太便宜，反正是、 哦、一件五千， 一件五千，对， 那也没有太便宜，我觉得 对啊， 对， 去了之后发现都是华人在买，倒是真的， 你看看，你看看， 对，走美金大鹅， 但他确实很 薄的、嗯、对，加拿大人说因为他们好像也没有太冷，就 BC 省来说没有太冷， 嗯， 所以又穿不到大鹅这么级别高的保暖的衣服， 御寒的衣服， 对，所以一般都是中国人去那儿带、 哎，我就突然间有个问题，那加拿大为什么会产出加拿大鹅这个牌子？既然他们都穿不上的话， 是不是也有冷的地方？ 也有冷的地方， 对， 因为加拿大也靠近，也能看到北极光呀。 是的，是的， 对 对、 嗯。 然后我还住了个网红酒店， 哦，网红酒店， 特朗普酒店， 哎呦，好熟悉的名字。 是美国总统吗、 啊？对啊，对啊，就是 那个胖子的。 哎， 怎么回事呢？ 就特朗普名下的酒店啊，他就是他管了很大一个酒店集团。 真的是他自己名下？ 那这是算是他私人财产吗？ 哦、 应该 他应该是、股东之一、 哦、 这样子。 风格是什么样的这个酒店？ 哇，跟他本人气质非常契合。 什么样的？说说看。 就是很浮华、很浮夸的那种感觉。 哦， 一定要浮夸。 那个酒店的颜色、装潢是什么风格的呀？ 这怎么说呢？电视机我一看，哇，好大，都是那种感觉像60寸、70寸往上奔的、 哦、那种那种的。 然后整个建筑是一种那种，它是在温哥华排第二高的一个建筑。 哦，那可以。 对，然后全 气势。 对，外观是个扭，是个像扭曲的一个像。马花形状的， 我懂了，马花。 对， 了解了解， 所以每个房间的这个 view 都非常好。 是的，风景的观赏区，对 view 对。然后它还有就是全市唯一的一个24小时的一个泳池酒吧， 厉害的 泳池酒吧， 泳池酒吧 二十四小时， 对对，就跟那电视上看那种歌舞升平那种感觉， 对不对？ 啊、对，泳池派对那种。但在楼顶上就感觉哇，很浮夸。 把我的神兽牵出来。 手机凌晨五点半、啊、走游泳去、啊，还能游。 对，然后它一楼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出名的一个中餐厅，二十三，对，叫二十三， 二十什么？ 二十三， 二十三， 对 啊，乔丹二十三。哦， 我不知道名字为什么这么名，但是真的口味是非常好 哦。 因为很多人之前都说是你能在加拿大吃到很多那种比香港和广州更。对，更正宗的粤菜， 厉害， 对，因为可能 好厉害， 可能因为当时有很多这种中餐厅的这种厨师移民到了加拿大， 嗯， 然后落地生根，然后把厨艺手艺 带过去了， 对 对，你吃哇， 造福哎，造福当地的人民和中国的朋友， 我的天哪，仿佛来到了香港和广州， 是的， 是 的，对的。 那这二十三偏粤菜， 说错，三十二 ，sorry sorry， 三十二餐厅， 三十二， 一样也三十二， 对对对啊，三十二家连锁店大概是啊， 大家记好了，三十二这个中国应该是偏粤菜为主。 对对对，偏粤菜为主。 OK OK， 你了解了哈，那个酒楼的感觉哈。 对啊，但是也很正宗，像什么早茶呀， 对呀， 各种面啊， 是是是， 各种叉烧啊， 非常好吃， 尽有。 对，说到温哥华购物啊、娱乐呀、休闲啊，肯定是都很方便哈。那温哥华的节奏比维多利亚是不是快很多呢？ 快很多，一看就大都市。 哦，是哈。 对，和维多利亚一相比的话， 是的，是的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期待着这趟列车的感觉哈。 是的。 因为是从温哥华坐车到了班夫，然后都回的国嘛， 对 不 对？ 对。这个列车。比如说从哪一站温哥华有站点吗？ 温哥华火车站吗、 还是有什么具体的一些 啊？就直接是一个温哥华火车站， 哦， 对，然后上了火车， 嗯， 然后他门口就会有那种红毯铺着 迎接， 然后会有那个苏格兰风笛吹着那种乐曲， 好有感，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 就这音乐， 对， 上车， 对他先会做当地音乐，然后因为我们上列车是。比较特别点，因为它是，定期会有这种每定期会有一节华语车厢， 哦，供华人 客，对对对， 但是不一定是哪一节是吗？ 对，一般都是头等舱， 啊，头等舱， 头等舱，对， 你看， 然后这然后呢，所以这个苏格兰芬迪呢还会奏一曲。好一朵茉莉花， 真好 啊！ 对，一听哇，好亲切。 是的，是的， 对对对，嗯。 那我想问一下，这节非常高贵的车厢是针对华人，还是所有人都可以去乘坐和享用呢？ 所有人都会 都 一共是它这样，它是应该是有几节头等舱， 嗯、 有一节有几节这种，普通 经济舱， 二等啊，一等座那种的啊。 对， 参照一下高铁啊。 嗯， 对对对， 嗯。 然后它那个头等舱会相当，它这样叫做。金风舱，枫叶的枫 哦，金风舱， 然后、嗯、普通舱叫做的银风舱 哦， 金银， 哦、 对、 哦哦、 对，然后那个 最后是青铜， 没有青铜， 只有金和银， 金和银 对， 然后我们去的就、 okay、 我们当时坐的是金风舱， 不错、 嗯、 不错啊， 它的话就是哇。什么都可以做，首先什么人都可以做， 嗯， 然后定期会有开这个华语专列， 嗯， 然后它的车厢就是你腰部以上都是透明的。 哦，腰部以上 全是透明，腰部以上全透明，那也就是说 360度透明车厢， 厉害， 那岂不是全景天窗？ 对的，左右前后上面全是透明的， 哦、 然后区别就是那个、 嗯、 就是那个金风舱 是 它是两层上下两层定的车厢、 哦， 上面是你观景用的，你可以坐那儿就是一直坐上面 一览无余， 一览无余， 嗯， 然后想吃饭的时候再去下一层吃饭， 高级的， 然后像这个银 风 舱的话，它就是相当于只有一层， 了解了， 对对对，这样子区别， 嗯， 当然然后那个透明度。会少那么一丢丢， 是的，是的， 嗯，但是也很不错， 也很透明， 对、 嗯。 可是我在想啊，这么贵的一个车票，虽然它包含一晚的住宿啊，嗯、但是呢，剩下这些钱依然是很贵。那除了在这个 可以哪里体会出来呢？ 在这个列车本身，它是用了那个施华洛世奇水晶吊顶，还是 饮食、啊、就饮食和服务会有什么配套的？ 首先说硬件好、 啊，硬件啊， 座椅就很，座椅是那种类似头等舱的电动座椅， 了解， 而且带自加热功能， 啊、对， 就你可以选那个温度， 有没有酒配？ 脚部呀、啊、腰部啊都可以前后鼓起来、嗯、或者是移动位置， 是的， 跟按摩椅很像那种， 是的，是的， 我懂了， 对、 嗯、 然后它可以去外部一个小一小节可以观景，就是可以、嗯、你可以去户外观景， 好的， 然后那 户外观景， 对对，车厢一部分啊、哦、 它 室外观景台， 哇， 我的天哪，那不会 这托怎么了，我问个问题 啊， 这么豪华360度49、 啊、 妹妹速度快不快这个车？ 速度它不算太快，因为方便你观景、 哦。好的，那就行了。对对 对， 对， 相当于快车那样的。 是是是。 我这么举例子， 嗯， 因为它车厢完全是给你服务的、 哦， 所以都没有放这个行李舱。哦、你的行李在你 check in， 就是在你的火车站 check in 的时候，有普通有那个正常的那个货车把你的行李运到酒店，而且是运到酒店的房间。 哎、 就是你到了酒店之后，直接在房间里就看到你的行李。 我的天哪，这个 完全完全 是 是豪华 的。 对，然后像那个，房间里的服务啊，不，房间车厢的服务也非常好。 嗯、 比如说， 嗯、 我的车厢有三位厨师给你主厨 哦、 嗯， 然后你有菜单，你可以自选菜单， 免费的吧？ 一个麦啊，免费的， 免费的， 含的 含的含的， 你可以点一项，你可以点两项，点三项，就是点到你吃撑为止。 哦， 包括什么前菜呀、啊。汤啊，主菜啊，甜点啊，你都可以任选， 是非常好、 嗯。 然后坐的时候，你可以随时要小吃， 嗯， 然后服务上头相当于是有一个服务团队，他的这个讲解有很多人， 嗯、 或很多这服务人员，你随时叫他会给你讲，哎，这是什么？这是哪？到哪了？到哪？到哪了？ 很方便，很方便。 对，每到一站，他就会给你讲解这个当地的历史啊、文化啊、风情啊。 嗯、 哎，那到每到一站，我们可以下车吗？ 啊、不可以 啊、 哦， 不可以、啊。 它中间啊， 哦， 它是只在白天运行，然后不停歇。 嗯， 对。然后他会一路讲解周边的风情。 就刚刚说那个餐食是包几顿饭在那个火车上？ 我算算啊、 哦， 早餐、午餐、 晚餐、 下午餐， 不带晚餐，相当于是包 下午茶 四顿，对，四顿 包四顿呢， 对， 可以， 这已经可以了， 无限量随便吃， 对呀、啊， 随便吃。然后厨师啊会钻研一些华语，钻研一些 中国菜， 餐，对对对， 嗯嗯、 哦，西式炒鸡蛋啊， 西式炒鸡蛋、 嗯， 不过我感觉外国人做中餐。差点灵魂， 当然当然当然，对， 差点灵魂， 说太对了， 对，差了最重要的东西， 是的是的，但是我会觉得这趟列车当中呢、 啊、 不管是观景的这样一个视野， 嗯， 服务的这样一个舒适度， 嗯， 尊贵度足够，是吧，足够， 然后分主要是风景还特别美。 你不是说看到一年四季呢吗？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因为整个 BC 省它是在这个落基山脉嘛。落基山可以说是加拿大最美的区域了之一。然后一开始就是它会有那种界面层次。一开始比如说啊碧绿的原野呀。然后再往走有点像荒漠气质啊，再往后走就是突然间就海拔往上升，突然间就是白雪皑皑的那种山林了，然后你周围的那种树啊全被白雪覆盖，然后那种白雪 圣洁的世界， 对，落就是因为我们天窗是透明的嘛，然后但上面不会积雪，然后看那白雪就落在那种透明的穹顶上，慢慢滑落的感觉， 太美好了， 哇，太好了， 很舒服，对，然后穿短，因为车厢是很暖和嘛，你就可以穿短袖， 是， 赶紧跑到外头，哇。在白雪地上穿短袖照张相就觉得哇， 他那个对我在想他那个观景台，他就是那就相当于车厢的外挂是吗？ 相当于车与车之间的那种连接处，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是一个小露天的一个部位， 是的， 可以照相。 不错， 不错，不错，不错。 还有什么可以想问问的哈？因为坐火车，咱们有些坐火车的一些习惯哈。 就可以随意走动吗？ 啊，对， 宽敞， 聊天儿， 当然很宽敞了。 哇，太棒了！ 对，它就是荣获多家殊荣，就是 它有什么殊荣？ 像国家地理，然后这本书比较出名嘛，因为是全球十大最佳火车之旅奖，是这个大奖， 应该的。 对，然后像什么？还有什么？世界最佳火车旅行体验 可以， 还有什么国际公认的世界上最佳旅行方式之一？然后连续什么62项大奖啊，运行了28年呀、啊，就是 运行了28年呢。 对对对，还蛮有历史的。 是的，哎，想问一下洗手间的装饰配搭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列车的洗手间都比较小，我感觉那个地方怎么样啊？那洗手间？ 它洗手间还是蛮舒服，它两间每节车厢有两个洗手间，很大。 OK， 然后提供纸巾啊什么的。 那 其实我觉得可以参考咱们。中国的高铁列车的洗手间，咱们高铁列车已经做得很好了。 哦， 我觉得这点是中国高铁的这个技术，真的是我觉得还是蛮自豪的。 当然， 真的真的，我就坐那个高铁去看他那个洗手间，因为他不是一进门的时候就是嘛，哇，整个纯实木，你知道吗？就是整个都是原木色，窗明几净，镜子一尘不染。 对，然后像 还有小发发， 对，而且像因为是叫野外运行嘛。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动物植物，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麋鹿和棕熊， 就在这个车上， 在车上就可以看到。 对对对，刚好是一开始我们其实是在那个就前几天我们在那个动物园，不是整个动物园，就是野生公园， 野生公园， 对，那个很好理解，因为肯定能看到棕熊，我们觉得也是应该的。但坐火车你看到野外那种棕熊都冬眠之前， 就体验是非常新鲜。 对，就是准备冬眠的那种棕熊，感觉哇，好神奇！ 你想一下， 赵导 就在这个车上拿一自己的，比如说摄像机、手机也好，现在也很智能化，拍一段非常棒的，现在都制作一些小视频嘛，哈， 对， 很好，很精彩，绝对啊，全都是空吧， 而且你不用支那个什么轨道了，直接就走了， 很稳， 对啊， 对，很稳，对 对， 全程由音乐陪伴，对不对？ 是， 对对对，很舒服。然后像。就在下火车的时候，下火车的话也是大巴，很舒服，大巴把我们接到那种酒店， 酒店去 啊，也住的也都什么希尔顿呀， 是的，是的， 古堡级别的那种， 是的，是的， 豪华酒店， 对，非常的奢华， 这趟 对，然后你也可以晚上逛逛那种很寂静的小村庄呀、小城市啊， 哦， 也是很舒服的。 哦，酒店是给在这种环境当中的是吗？ 对对对， 对。那第二天是从这个酒店再继续上车吗？ 对，酒店上车，然后在酒店上用早餐。 那这个火车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停下了，还是说？ 对，它是停下了，它只在白天运行，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到了一个小城市，那么你就下火车就去这城市 玩一玩，自己安排时间， 自己安排时间，然后入住，然后早上再回来。 我懂了，就有点像那种就是游轮的那种感觉， 没错， 对，很游轮， 没错， 是的，还是挺游轮的。 是的，我觉得体验那个加拿大风光的方式有很多种， 是 火车是一种，自驾是一种， 对， 跳城市是一种啊，对，海上也是一种，我觉得非常好啊，而且可以看到极光，这个事情是可以得到证实的。 哎，这么一说，加拿大旅游资源真的还挺丰富的， 对， 什么类型都有， 完全包括。 它是那个，你知道，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是俄罗斯， 没错， 对，第三是中国， 中国， 对，很多人都不知道第二是哪， 是吧？ 对， 对，其实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 是的，好多人就把加拿大给忘了，你知道吗？ 对， 对， 大家其实国土面积非常辽阔， 对， 然后 BC 省就是整个。西海岸最璀璨的一颗明珠，可以说是 是的。 然后什么风景都有，然后覆盖不同类型的这个景点的这种体验和， 类型， 嗯， 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地方。 嗯嗯，问一下维多利亚和温哥华这两个城市，物价比的话，温哥华要高一点是吗？ 啊，对，很明显，这还是蛮明显的。 哦， 对， 温哥华要高。那温哥华如果要是跟北京比的话，咱们会 物价怎么样？ 觉得那边还是贵吗？ 嗯， 你有感觉吗？ 嗯， 我觉得看干嘛了？我觉得。嗯，整体而言，北京贵一丢丢 哦，就差不太多。 比北京贵，还是北京贵比温哥华？ 北京比温看你去哪些地方了 哦。 整体而言，其实温哥华我觉得物价不算打平吧，我觉得 持平就好了， 各有胜负，各有胜负。 那明白了，明白了。 那就行，那我们不会有什么不适感啊。 对，你觉得 不会像去到北欧和瑞士那样觉得囊中羞涩？ 对对对 对， 嗯， 对，北欧还是蛮夸张的，我觉得。 当然，北欧那几个国家 贵的很夸张， 挪威、瑞士、瑞典都很�贵 啊。是吃一顿饭人均1000块钱， 那 吃不着啥。 这个周日还周六，我们做了一期那个滑雪的野雪， 在瑞士， 对对，而且他们那边真的。 在瑞士维尔比耶，我记得 维尔比耶四个人吃饭花4000块钱一顿中餐， 还没吃着啥， 1000一位。 对，然后像这回我去温哥华，基本上把温哥华最好吃、最豪华的餐厅都吃完了。 哦， 是真好吃， 真的吗？ 是当地菜吗？ 有多好吃？是西餐？ 是这样，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你总去西欧洲国家，或者说是，怎么欧洲国家呀，或者是美国呀这样子的，西方人就是各种西餐。吃多其实也就那个意思， 是 觉得我们也吃到他那种感觉， 没有亮点， 对对对，就是吃一两顿其实还差不多，但温哥华我就感觉吃的是真好吃，因为我们吃了类型也多，包括什么海鲜呀，然后中国菜呀，还有 牛排呀， 还有日料呀，我觉得哇， 其实龙少他的表达是温哥华所有的餐食，不管是中国的、西方的， 都很好吃， 就世界美都非常精致， 对，世界美食都能吃得到，而且都到位，真的是都到位， 那就 哎，我觉得好像那是不是跟他移民多有关系啊？ 对对，他是一个很包容的， 是的，是的， 是 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听着这位这个有点那样的风格的歌声啊，在温哥华或者在回班夫的路上感受一下最后这个列车下车之前的味道了啊，有非常高级的服务，而且我觉得每次出行都会有一个新的人生体验哈。我希望龙少在路上的时候多多观察，多多静心写一些好的软文推给大家，这个很重要， 给我们带来这些攻略哈，非常优秀的攻略。 是的是的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哈，龙少没有补充了，是不是 OK 了啊？ OK 了， OK 了，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啊，这个列车确实是非常的优雅和极致哈，没错。我想天窗都是玻璃的，没有 全透明， 全透明360， 特 别 number。好，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我们明天再见喽。 好。 Telegraph cables, how they sing down the highway as they travel each bend in the road. People who meet.In this romantic setting,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绿翅鸭，绿是绿色的绿，翅是翅膀的翅。我们属于小型鸭类，体长呢只有37厘米左右，嘴和脚都是黑色的。尾巴下面的腹羽是黑色的，两侧各有一个黄色的三角形的斑，在水里头游泳的时候是非常醒目的。虽然我们叫绿翅鸭，但我们的翅膀不是绿色的，头和颈是深绿色的，